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书接上回，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海清长老的二徒弟岳僧在擂台之上卖威发狂。今天从南少林寺赶到这，赶到擂台之上，我要两个人。第一位我要房叔安，第二位我要白云瑞。武林群雄一阵的喧闹，房叔安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岳桑，你来到这叫阵两个人，这个好说，我们俩愿意应战，不知道你在擂台之上要比试什么。方帅，这回要比试不在台上比试，要在台底下的梅花圈当中比试。梅花圈比试什么呀？刚才我师兄比的是油锤灌顶的头碰头，我上来了比的是脚踢爆马桩。高僧，这个爆马桩怎么个踢法啊？来人，把爆马桩给我埋到梅花圈当中，每一趟十根。三教寺的小和尚抬的抬，抱的抱，有的拿锹，有的拿镐，把东西拿到了梅花圈。大伙再看呢，里头放了许多的石碑，脚踢爆马桩这是小石碑，多高呢？这个石碑20高，半尺宽，一寸厚，要说起来呢也像个石板。两面呢全都是有石头夹着这个石板，底下很长，约有20左右，通用这个石碑呀能有40左右。这在武林当中呢就叫做爆马桩。小和尚逮着埋着，岳僧手打问讯：方帅，不知道你跟白云瑞敢否应战？我踢9根，你踢10根，你算赢，咱俩打平了都算你开封府赢。和尚，你说这话有点口狂，可是和尚你是外家的武功，你拿外家的绝功来领教白云瑞跟我内家的功夫，你不觉得欺负人厚颜无耻吗？方帅，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少林派一支分两派，北少林寺跟南少林寺，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硬功，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擂，五本经书法的铁铛莲花顶，再加上脚踢爆马桩，这是外家的拿手功夫，是72项功力的一种。话我说完了，因为白云瑞的外号叫什么？玉面小达摩。达摩老祖是我们外家的祖师爷，这个人人都知道。你白云瑞称为小达摩了，那证明内家功夫外家功夫你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和尚就拿脚踢爆马桩来领教白云瑞，你方栓身为剑客，够剑客的身份你什么都得会，所以说也领教你方栓。不知道敢赌否？ 赌下来，我和尚输了，我给脑袋。白云瑞输了，小达摩去掉，就叫玉面。你房栓输了，要你的大脑袋，不知道能下来比否？房栓眼珠一转呐，哎呀，这个事儿还真难办。人家把话讲到当面，不比这个擂台就算输了，到此为止。比，我不知道云瑞小兄弟会不会。云瑞啊，抱马桩你怎么样？方大哥，我去试试。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人家叫短了。我还学过三天两天的脚踢抱马桩。云瑞啊，这房哥哥就放心了。你从来不自大，不像哥哥我爱吹，是不是啊？一吹就吹了个爆。好吧，那就你应战。白云瑞站起身，岳僧，在下白云瑞，给你垫垫手。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下看台，迈大步走进梅花圈。岳僧上下看了看白云瑞，内心当中也赞成白云瑞。小伙子不光长得好，这个身体呀，肩肘腕胯膝，是练武术的上好材料，而且二母子炯炯有神，内在的武功颇是了得。白云瑞，高僧，咱们当着天下的群雄，咱们说比就比。白云瑞看看抱马桩已经买好了，拿夯已经夯实了。云瑞拿手推了推这个抱马桩，纹丝儿不动。一抱拳，高僧，是您先踢呀，还是我先踢？当然，我叫的累，我出的主意，那就得我先来踢抱马桩。天下各位武林的老朋友、老师傅、和尚、岳僧，当面献丑，有不到之处，望各位多加指教。说着，把长大的僧袍往丝绦里头一塞，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往下一个骑马蹲裆式，把达摩老祖一金经的这口天罡正气叫到了肚腹当中，运往全身。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又用到小腿之上，用到脚面之上，往前一垫步，一错身躯，一个吐气开声，哈啪，第一个抱马桩迎声而倒，紧接着哈哈哈哈，十声，十个抱马桩全然踢折。底下各位卖单的掌声雷动，拍手叫好，震耳欲聋啊，这真是北少林寺72项绝艺呀、啊！好，练到家了，传到了南少林寺，南少林寺发扬光大，把南少林寺的功夫也传到家了。哈！房栓晃了晃大脑袋呀，这就看小兄弟云瑞了。白云瑞看着岳僧把抱马桩踢完了，一抱拳，高僧，一夜高潮，内功精湛，白云瑞我佩服。可既然我有小达摩之称，那就得说内外两家的功夫我全会，可外家的功夫呢，略加欠缺。我当着天下的群雄当面献丑，因为我是练内家派的，我不是练外家派的。 有不道之处，这不是老师没教道，而是我白云瑞没练到。如果白云瑞一脚走空，没有踢倒抱把庄，我的小达摩这个外号也就不存在了，丢人打脸。可这个赌注啊太大了，高僧把脑袋堵上了，我白云瑞呢赌的这个外号，这个外号也就是我白云瑞的第二生命。各位闪招令，您把合着，我要踢爆马庄了。白云瑞骑马蹲裆式往下一杀身，把这口气用到了两腿脚面之上，一抬右脚吐气开声，哈啪，抬左脚哈啪，左右开弓，十声的呐喊，爆马庄踢完，白云瑞吐了一口丹田气，也觉得自己内力使尽。高僧，白云瑞，按照您的踢法，按照您的说法，十颗爆马庄我已经踢完了。高僧，小达摩这个名字尚在，我告退。哎，弥陀佛，白云瑞，请留步。高僧，咱俩比完了还不让我走吗？哪里哪里，白云瑞，今天那月僧我说，我拿出我全部的武功内力，跟你白云瑞踢了个平手，我到最后已经内力使尽，咱俩是同样的。可是你白云瑞大仁大义，咱俩打赌击掌这个事儿你不提。赵和尚内心赞成你，你是大仁大量，不是小人。可我和尚比你多吃了几十年的闲言，我呢受人迂惑来到擂台，把和尚的本质就忘了，我还是没修炼成佛心呢。我觉得自己惭愧，既然打赌记长了踢平了我都输脑袋，我何必把一切都看空了，我欠这个账呢？高僧，你要怎样我要怎样，说话算数，人以信为立身之本。呀，一抖手，和尚可是练铁掌功夫的，击到自己的左边太阳穴，啪，自己打自己，吓得狠心，太阳穴血光迸现，翻身栽倒于地，和尚那是去了，九九八十一门的英雄鸦雀无声，这种场面惨不忍睹。和尚自毙，说话算数，也算当代的英雄豪杰。白少林寺的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紧皱双眉，来人，把月僧尸体抬回庙去。有人把尸体抬走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都有数的。星僧从小跟大师兄二师兄在一块练武，亚塞伊乃同胞的亲兄弟呀。来者三僧，天三宝已经损伤二僧，自己得找找脸面，别给南少林寺海清师傅丢人呢。那么阿弥陀佛，这声喊喝用的是少林寺的狮子吼， 一传多远呢，震耳朵嗡嗡作响，内力浑厚。各位练武术的朋友，两位师兄全都纳事去了，我呢是星僧，南少林寺的三宝第三宝，海清长老的三徒弟。各位可不要埋怨我，说在这个场合你还找什么面子，赶紧扶照两位师兄的尸体回南少林寺，这个呢那我就更丢人了。迈步来到擂台之下，飞身上擂，还依照我两位师兄的说法，赌斗开封府的两个人，一个是细脖大头鬼自称剑客的房栓，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赢了白云瑞，小达摩拿掉；赢了房栓，大脑袋拿来。我输了，我把脑袋交给二位，哪位上来？哎呀，这擂台越往后啊越叫嘎嘎，现在就是赌头了，别的不要，就要脑袋，要谁？我的脑袋最主要，白云瑞的名字把小达摩得拿下去。这玩意儿我防栓二五眼的武术，我能打了谁呀？可这个事儿又不能认输。哎呀，我说星僧啊，上擂台不知道你要比什么？我背后带来的南少林寺独创的兵刃凤凰翅。叉楞，拉出这件兵刃像什么？就好像展翅摇翎的凤凰那个翅膀，风霜带快，悦人心寒呐。不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十八般兵刃，你任何兵刃上来对我凤凰翅，我全都迎战。我先谢个底，这是在武术界584样兵刃以外的兵刃，这属于外五行的兵刃。是白云瑞上啊，还是房栓上？我说星僧啊，我房栓要上，有时我房老剑客的身份，白云瑞我小兄弟会战了南少林寺的名僧月僧，那得动用多大的内力，各位武术家全都知道，我防栓不用细说。现在星僧上擂，又叫我们两个人，那不就是车轮战法会我小兄弟白云瑞吗？哪有这种道理？房栓的话刚落音，在散配的人群当中站起一人，对，星僧，毛家愿意应战，我来了。叉叉叉叉，快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天下的武林群雄一看，这位可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乾坤环，姓纪，叫纪方。纪方上擂，武林当中多数的人可都认识他呀。和尚看着大名鼎鼎的纪方来了，弥陀佛，纪英雄，和尚当年在江湖上走动，跟你有见面之情。十几年过去了，咱俩在擂台上相见，这也是有缘分的。你替房栓白云瑞来抵挡这阵，好，咱俩不管谁胜谁败，这都有个说法， 我败了，我就不领教白云瑞了。如果说你败了，那白云瑞刚打一阵，我也打一阵，咱俩等于平等，咱俩再对兵刃。好嘞，两人各抄兵刃，唰一进身，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绑几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这俩着的内功造诣那可太高了，所有人看的触目惊心，步步的杀招，步步闲招，俩人走到80左右回合，季方觉得自己的内力有点匮乏，鬓角落了汗了，星僧鬓角也落了汗了。就在这个时候，白云瑞稳稳当当走到台下垫步，拧腰飞身上擂，一抱拳：二位老前辈，您打过80余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到最后是殊死相搏，又何必呢？白云瑞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上擂台请二位老前辈暂时罢手。白云瑞会说话，说话又有分量，两人往远处扒一窜身，个人心内都想到，这几句话救了我们两个人，不然我们两人枯竭而死，全都得累死擂台。季方老人家，请您下擂休息。星僧，我白云瑞刚才打了一阵，这回星僧您又打了一阵，没分出胜败高低。白云瑞上来想跟你比试比试，高僧请您在这休息一刻，缓过的内力，白云瑞再迎战。哈，这番话说的使人赞成啊，底下人物给拍手叫好，议论纷纷。星僧可不示弱呀，白云瑞说完这番话，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办，可他没有，逞能吗？任性吗？白云瑞练功夫练到80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还叫功夫人吗？得说打3天3夜那才叫功夫。你白云瑞上来让我到旁边休息，你不等于磕碜星僧吗？我又比你大着几十岁，不用休息，我的凤凰翅你亮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咱俩是决战当场。说话还是算数的，请说了。凤凰翅一个指天花地，白云瑞照肋下一伸手，插楞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甩腕子，这条达摩身边抖在空中，抖了个别管调直。所有天下练武术的英雄瞧着，白云瑞的功夫练到家了，能把一条软鞭27节拧成麻花劲儿，抖了个别管调直，从这一抖鞭，没有10年的苦功你练不起来呀。和尚的凤凰翅是双柄刃，跟2把快刀相似，比刀可霸道啊。究竟两人谁胜谁败，可尚在两可之间。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话说擂台之上，星僧和白云瑞茶不过节，人情的话全都说完了，俩人动起手来。白云瑞的鞭，鞭打优势，缠打果势，都打全了。可对面使双翅的星僧，那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打了个拳。可俩人打的是技巧性的武功啊，稍有闪躲不及，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啊！啪啪啪啪，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白云瑞瞧着，如果说这个星僧没跟季方老爷子打到八十个回合，我白云瑞内力上首先不敌，他的招数慢了许多。我会战了月僧，虽说内力使劲，我坐了这么长时间，喝了点水，已经休息过来了。要如果我们俩谁也没有打过一阵，全都是初战，那我白云瑞内力上逊人家一筹，他使的是双兵刃，我使的是单兵刃，本身从兵刃上我还是逊上一筹。所以说白云瑞我是幸运的，看这样到现在我也没占上风头，怎么办？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把我老师交给我的地堂鞭使出来，以地盘的功夫我赢你星僧，因为你内力啊枯竭了，我打你下盘你往上窜，你身体就没有那么灵巧了。白云瑞想到这，身体往后一个鲤鱼打挺，啪躺在了擂台之上，所有天下群雄都在这看着呢。怎么白云瑞突然倒下了？房栓跟老少群雄也全吓一跳，紧接着再看白云瑞，两个脚底板还是蹬在擂台，磕膝盖在上面鼓着，臀部挨着擂台，上面两肩挨着擂台，啪啪啪啪啪，呆底下全都是用地毯的功夫，这把鞭完全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像小鬼拉磨一样，就是转圈儿。星僧好像跳绳一样，还不了手，没有还手的功夫，一还手，双腿指定被打。白云瑞这把二十七节扫堂达摩身边像风车相似的在这转，打了有十圈，和尚双脚刚一落地，白云瑞手把子一夹紧，哗楞啪嗒，正把星僧的双脚脖子缠上，二十七节的软鞭缠上脚脖子了，白云瑞往起一蹿身，双手一合这把软鞭，哈，往回一带劲，人以双腿双脚为根，两条腿说脚脖子被缠上了，白云瑞再一拽，和尚再想站着那门都没有，一个仰面朝天，哐，躺在了地上。白云瑞一抖鞭，哗楞，这把鞭的鞭扣抖开了，唰往回一带，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倒空鞭头，高僧不知道能起来否？和尚 就好像刚喝完了醉酒相似，满脸通红啊。打电不抖身，鲤鱼打挺窜起来，把凤凰翅插在背后，双手合十，规规矩矩。天下各武林朋友，和尚当众献丑，可不算我经师不到，是和尚我学艺不高，技不如人，赶不上白云瑞。从我这个说法，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小达摩这几个字儿，这个外号他够，我和尚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可和尚在来擂台上之时，和白云瑞、房帅已经打赌记账，把项上的人头堵到了擂台之上，败者给脑袋，白云瑞胜了，小达摩他叫着。我和尚败了，焉有不给项上人头的道理？嚓，把单掌举在空中，学他的二师兄岳僧，要击破自己的太阳穴。白云瑞躬身一礼：“高僧慢。”白云瑞用尽平生之力喊这声慢，和尚吓一跳。弥陀佛，白云瑞，我以信字为立身之本，我自闭台上，你喊慢为何？高僧，您呐，跟季方老人家打了80个回合，您内力已经使得枯竭，我让您休息，您不休息，我白云瑞占了上风了。其实呢，咱俩打了个四水相平，您并没败，我是采取你内力不佳，以地躺战术，以巧招赢的你。如果你内力上佳，白云瑞跟您是不分胜败的。如果说到擂台上全都堵脑袋自闭，姓僧你就把白云瑞我害苦了，现在我得罪南少林寺只是胜败之说，如果说星僧您再死了，您跟岳僧一样，那白云瑞就跟南少林寺有性命之仇了。高僧，您今天不自闭，你也算贵手高台，能不能给白云瑞这个脸面，我给您施礼了。说话有劲，可不在上分上啊。那白云瑞说话十分有劲呢、而全在礼上，和尚他也不愿意死，那是命啊。弥陀佛，白云瑞小施主，你真乃大仁大义，肚内有沧海之阔，年轻人前途无量，僧人按照你的说法回到南少林寺，跟我师父海清长老按实话禀明，不添油加醋，不挑动是非，这条命我是保住了。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二位师兄，和尚技不如人，白云瑞能够海量容人，我回南少林寺禀报师父，咱们回头再见吧。星僧低着头跳下擂台，头都没抬出了这座梅花圈，出了看棚圈外，他回南少林寺了。白云瑞放过了星僧， 武林人物全都把大拇指挑起来呀、啊，赞成这个年轻人呢、啊，太仁义了，一般人能放过行僧吗？还是取胜者，白云瑞回到了看台坐的这，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走下了看台。弥陀佛，各位，现在双方有胜有败，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要白云瑞跟房栓。我请来的高人都是为了这口气来的，请老朋友登瓶渡水，秋言给我帮忙助力。这个名字爆出来了，在武林当中这个名字可太响亮了。登瓶渡水什么意思？在河面上把竹竿扔到里头，叫足了轻功，飞身窜上竹竿，顺流而下到了对岸，这叫一马过长江，也叫一苇过长江，是夸张的说法。如果放几块木板甩手扔出去，像打水漂似的，能在木板上踏过去跑到对岸，这也叫登瓶渡水。多方面的，这人有登瓶渡水的功夫，是高超的，证明轻功绝顶。这个秋岩在武林当中轻功卓越呀，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究竟是何许人也？开封府老少群雄盯着三教寺他们的看台，在后面的客棚当中走出一人，年纪大约在40岁往上，这个不惑之年呢、啊，那是武术大成的年头。20多岁你刚出徒，血气方刚，你毛嫩，30左右岁没到炉火纯青，到40岁了，正好的年龄，经验阅历也多呀。出来这位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绛紫色的衣服，外面套着长襟过膝的大衫儿，底下穿着大叶不洒鞋，面似紫阳干，两只眼睛金光四射。来到梅花圈，没上擂台，来了个罗圈衣。各位武林老岗子，大伙的抬爱，送我绰号登瓶渡水。我练的功夫呢是轻功，这个轻功今天我来展示，要领教谁呢？领教房栓，因为他自报剑客。剑客你就内外两功全得会，白云瑞呢是内家功力，轻功也是他该练的，我并不欺负人，就领教这俩人啊。咱说好了，各位免上，拒不接待，这是规矩。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30几个小和尚，抬着箩筐的，拿着锹的，拿着铲的，拿着镐的，有抱的，有扛的，全都来了，放到梅花圈。功夫不大，把这些东西全都预备的齐整。小和尚退去了，大伙再看呢，这个神了，竹竿3尺长在外头露着，鸡蛋粗细，都是青竹竿，在底下呢埋的都是牛耳尖刀，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僧桑杜景死经开，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前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于艮复晚对上趋续下断，摆的是天地人五行八卦竹竿刀山类，上面是八八六十四根的竹竿，底下是一尺长的牛耳尖刀128把。各位，在下秋言，把竹竿刀山类摆成了有生门有死门有红门，大伙可能都清楚，按照八八六十四卦再返回来是128卦，整个摆的是阴阳八卦云的八卦。咱们调气的调宫，缓气的缓宫，八宝换气申宫，叫足自己的轻功窜到竹竿之上，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不掩决战当场，一脚走空失了脚了，那就掉到刀山之上128把，性命休矣，取胜者就算胜了，站到竹竿者没有受伤者是胜利者，可来到擂台之上活的人可非常少，因为底下全都是尖刀风霜带快。领教谁？白云瑞，小达摩，你赢了，你外号在，你输了，外号小达摩拿掉，毛家输了，人头给你，这都是血淋淋的毒脑袋呀，要命啊。领教房栓自称大剑客的，我输了我给脑袋，你输了把你的大脑袋拉下来，不知道二位哪位上的竹竿刀山擂。大伙纷纷议论，房栓看了看云瑞小兄弟，大哥，现在帮忙的全帮不上了，这都是像推牌九一样天闷一柱，就给你叫死了，不行别人压，就赌咱俩的脑袋，看咱俩活着长气。兄弟，这个竹竿你怎么样？方大哥，人呐没有完人，金物全赤，这个竹竿我欠缺，那是人家拿手决议，我可没有把握上去能赢。兄弟，不打无把握之仗，上咱们就得胜。各位，给我房栓关的料阵，我房是弯去。哎呀，我说爹呀，你老人家要上去，咱们爷们待了这么些意气了，我也知道你老人家呀这个嘴把是厉害，动真格的，你老人家那个武术啊你还不敌我呢。孩儿啊，爹跟你说件事儿，今天呢我借你这把青竹竿用，那是无极老叟你师爷爷给你的，是一把宝竿，一般的刀呢削它还削不动，能不能折呢？我说爹呀，别说用竹竿呀，你用什么我都给你呀。把竹竿递给房栓，云中鹤为真，口念道号无量佛。栓呐，咱们说是说，笑是笑，吹牛是吹牛，论真事儿，咱们得论真功夫啊。你瞒了别人，你可瞒不了贫道我呀。咱们久在一块儿，我给开封府帮忙助力，这很长时间了，你那点功夫，无量佛说句不好听的，全在嘴上呢，嘴硬身子虚呀。栓，这个事儿你能不能 仗着你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你跟他辩白，让我云中鹤为证，我上去领教他竹竿刀尖嘞，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您是山西雁多背人熊白眉毛老仙徐良的师傅，我也知道你艺业高超，轻功卓越，不然也不能起外号叫云中鹤，那鹤得飞得多高呢？可是人家叫朕叫的是方栓，我方栓自吹为剑客了，到现在为止我左一个让别人上，右一个招别人上，我粘土匪，我不露面了，属王八的，我把脖子缩回去了，那是方栓我所为吗？我得当硬汉，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岳祖杨宗，这回我方栓也得露露脸了，照天下英雄知道我方栓究竟吃几碗干饭。呆，这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一喊，再没有鼻子，难听之极呀。这一声喊喝也真奇怪，天下的英雄也真跟耳朵看看方栓要说什么，鸦雀无声。方栓拄着这只青竹竿，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走到梅花圈。哎呀，这个派头大了！各位练武术的老杆子，各位哥们儿，各位小子辈的小朋友，在下细脖大头鬼方栓，第一次来到擂台之上，要比试竹竿刀山擂。好啊！方栓的人缘这时候上来了，人物给他鼓掌拍手叫好，方栓洋洋得意。各位，对面是当平渡水，你叫秋烟，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轻功高手。我方栓从小啊，我就练登平渡水，我那练法跟你不一样。我妈生我仨月，找没找着我，一看我在哪儿呢，在房坨上，在那躺着呢。哈，底下人又一阵大笑，这是胡说八道啊。各位以为我说这话是耳朵眼放屁，没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可是这是个笑话。要说方栓练轻功，我算练到家了。为嘛呢？我虽说成为剑客，为嘛给我起剑客，就是我轻功绝顶。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地挖坑不嫌窄，横跳黄河竖跳海，草上跑不打蔫儿，新出板的豆腐在上边跑三圈不带掉边的。各位，我练这手功夫，这是我独到。大伙一听方栓你悬吧，就叫草上飞也不能在草尖上跑，新出板的豆腐那玩意儿，你在上面当当当跑三圈不掉边儿，那你也真神了，天下没有这武功，你小子真能吹呀、啊、真是吹悬了，吹胀了，吹鼓了，太庞了呀。一阵议论之后，房栓抹死一把脸，当平渡水，秋言毛将要跟你同时上竹竿刀山擂。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好友，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敖孟德中箭落马，他今儿幸亏骑的这匹宝马绝影了，要换匹别的坐骑，曹操的命早没了。不管怎么样，这马有多大耐性啊，身中十几箭，他还把曹操由河那边给驮到这边来了。顿起积水奔波过，堤畔仍存旧马鬃，今五羊遇水河边，仍有曹公的马迹。曹操这一落马，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被人家给剁为肉酱。曹操在半路上这才碰上了他的残兵败将，把这些人收拢到了一块儿。曹操刚喘一口气，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手下的大将于禁造反了，杀死了无数青州兵。呀，曹操用手一推胡须，心里万分难过。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大将于禁怎么好端端的反了？正在这时，有探马来报，于禁在前面已经扎住了人马。曹操一听，告诉夏侯惇、李典跃进赶快迎敌。于禁真反了？没有。是怎么当的事儿呢？他们怎么自己杀起自己人来了？感情夏侯惇带的这些青州兵啊，太坏了，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老百姓怨声载道。于禁一看，这还了得，我要不收拾了他们，怎么能够稳住民心呢？为此他才杀死了不少青州兵。然后他听说曹丞相到了，他扎住阵脚了。于禁摆了一个一字长蛇大阵，这时候张绣领着追兵也来了，于禁是催马上前大战张绣。夏侯惇、李典跃进一看于禁和张绣打上，咱们也帮着杀吧，一起上前把张绣杀得大败。杀散了张绣的追兵之后，于禁这才来见曹丞相。见丞相插手一施礼，曹操碾然打量于禁，于将军因何烦我？于禁一听，微微一笑，他就把自己收拾青州兵的事情跟丞相说了。曹操点了点头，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早前来禀报于我呢？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在我跟前告你了，也就是冤枉你了吧，你怎么不来跟我解释解释？于禁听到这会儿，启禀丞相，末将觉得退敌是大，分辨是小。哦，曹操暗挑大指，好一个退敌是大，分辨是小。有人冤枉我几句算什么呢？我得先把追兵杀退为要。嘿嘿，曹操看了看于禁，遇水之战无甚狼狈，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整兵讨报，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曹操夸赞了于禁几句，不容易呀、说我呀，身为宰相，让人家张绣给杀得这么狼狈，可你呢，在乱军之中还能够整顿兵马，杀退敌兵，有不可动摇之节。虽然古有很多名将，谁能比得了哦？当时他赐给于禁金器一副，封于禁为义寿亭侯。 刚封完于禁，曹操翻身下马，放声大哭，把众将都给哭傻了。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走到半道这么伤心呢？大家过来一解劝，这才明白，感情曹操是在哭大将典韦呢。他吩咐人设摆香案，就在路边祭奠将军典韦。先祭奠典韦，然后才祭奠他的侄子曹安民和儿子曹昂，最后连大宛马绝影梁驹他都祭奠了。哎呦，曹操哭得这伤心呢，大伙无不落泪，众将钦佩无比，丞相待人至厚。你看看，儿子侄子他都没哭，他哭的是典韦。曹操是从心里往外悔恨，这员虎将赏得太不值得了。祭奠完毕，班师回了许都，这趟宛城去为了这么一位邹氏啊，儿子也完了，侄子也搭上了，还搭上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名将，连他老命都差点饶上。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付出的代价可太大。回到许都之后啊，曹操话也少了，精神头也不振了。这些谋士一看，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有人就来问荀彧，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侄子也没命了，为这个事情伤心呢？荀彧一听，不能，丞相是做大事的人，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呢。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荀彧微微一笑，丞相的压力不小啊，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西边南阳有张绣，北边冀州有袁绍，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能吗？不信咱们去问问。来了一问曹丞相，果然是这么回事。曹操正在想心事呢，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六分的地方，我曹操只占一分两分呢，那四五分都在别人的手里，他这心头患不少啊。尤其是这二袁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使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袁术啊，最近当了皇上。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就是在当时的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于寿春，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曹操所担心的，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因此他心里很烦恼。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果然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哦，快叫他来见我。不单王泽来了，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谁呀？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陈元龙。他们怎么来的呢？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一见吕布，封吕布为将军了。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在酒席宴前，这王泽就跟吕布说了，说丞相啊，对您可好了，不断的夸赞您。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人家一夸他好，他就有点飘飘然，所以他重谢王泽。然后他还派陈登、陈元龙陪着王泽呀，到许昌来见曹操，表示一番谢意，同时呢还把袁术派来啊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 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吕布和袁术那儿已经悔了婚了，您丞相就看着办吧。其实这都是假的，吕布有吕布的想法。他怎么想的？他告诉陈登、陈元龙，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我不要这将军。那是为什么？感情这将军呢，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当徐州牧有实权，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许都。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刚说完他的心事，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还带来了陈登、陈元龙，曹丞相捻然微笑，暗暗点了点头，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他先把王泽叫进来问了问，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是设宴款待。与此同时，曹丞相吩咐一声，将韩胤人头砍下，悬挂高杆。就因为韩胤到徐州保个媒，曹操就把他杀了吗？不是，杀韩胤是冲着袁术，我让你称帝，给你点颜色看。这边把韩胤杀了，曹丞相这儿亲自给陈元龙把盏，而且还不断的夸赞吕布、吕奉先，自己呀、啊、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陈登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曹操。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丞相，吕布这个人难道您不知道吗？他是勇而无谋，轻于去救。他是个豺狼，此人不可久留，宜早图之。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曹操微然一笑，听着这会儿，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表示亲近。曹操拉着陈登的手：“陈先生，吕布实难久仰，我甚知之。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我知道，可是苦无良策，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说着他瞅着陈登。陈登一听：“丞相，您如不嫌弃，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您什么时候打吕布，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哎呀呀，陈先生，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这是赏有赏，官有官呢、啊。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徐州牧啊，他一个字儿都没提。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陈登待不住了，说我得赶快回去。当陈登告辞走的时候，曹操是难舍难离，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陈登有点吃不消了，受宠若惊啊！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您是当朝宰相，我的个天，送出这么老远还送，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丞相，您留步吧。陈先生。说到这儿，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东方之事全赖于君。”这两句话说得有劲，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你可把他给我看住。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请放宽心。”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来到徐州，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陈登也是蛮高兴：“ 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又怎么厚待自己，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这还是小事呢，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封我为广陵太守。说了半天呢，这徐州牧一字儿没提。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他得听个头尾啊。听着听着，哦，你这不错呀，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我这徐州牧你没提呀、啊、好，匹夫，苍啦啦，吕布就把宝剑抻出来，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跟袁术悔的婚，悔婚之后这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我非杀死你不可。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双睛一瞪，他真要把陈登给砍了。陈登呢面无惧色，啊啊，哈哈哈，哎呀，将军你这是为何呀，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这个。吕布愣了，我怎么不明白事了、啊、您看，您等我把话说全呢，我呀是没给您领来徐州牧，可是我已经在曹丞相跟前谈过您了，我跟曹丞相说，说吕布将军像猛虎一样，丞相您可必须得把他喂饱喽，您要不让他吃饱他就要伤人，可丞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您是一只雄鹰，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因为还有好多狐兔，那么就是说狐狸跟小兔等着这雄鹰去捉，我怎么能叫他吃饱呢，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陈登，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哦，将军听了，丞相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糊涂也。哦，吕布听到这儿，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仰天大笑，知我者曹公。吕布乐了，吕奉先的笑声未绝，探马来报，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吕布吃了一惊啊，袁术真的来了，是浩荡荡统兵150000、啊、这可怎么办，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快商量商量吧。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心说好啊，将军你才想起问我来，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今天袁术发兵来了，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吕布一问他，说袁术兵分七路，统兵150000来取徐州，咱们该如何抵挡，吕布可真有点慌啊，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在一块儿，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想敌人家150000，那150000兵马一到，哗，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甭打，恐怕就吃不消。陈宫一听，将军，不必惊慌，您只要杀2个人，袁术自退。吕布一愣，陈宫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怎么着，杀2个人，这150000人马就能退喽？公台，那你说杀什么人呢？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2人招来的。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您怎么能悔婚呢？那女儿都嫁出去了，走在半道上，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不是就陈登那几句话吗？您不把这2人杀了，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陈宫这几句话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这陈登就那儿坐着的， 哎，陈宫就指着他鼻子说。吕布一听公台说的有理，他当即吩咐先把陈登给我绑上，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吕布下令先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来，用匣子装殓好，送到袁术的先锋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呀好笑。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你乐什么将军？你就听陈公台三言五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那是自然，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 哦， 吕将军，在您看来呀，袁术浩荡荡15万人马兵分齐路来我徐州，其表面气势汹汹，在我陈登看来只不过是七堆浮草，我略施一小计就能杀的袁术是片甲难存。 哦， 吕布点了点头啊，陈登你国有此计，焉能说此戏言？那我来问你，即将安出，你需要多少人马呀？我先听听你这个主意，然后你再跟我要多少兵将。陈登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一兵一卒我都不用，我这个计策可以告诉您。您不是听说袁术兵分七路吗？我知道他的第六路，这个将军叫韩显，第七路叫杨凤，这俩人都是悍将，我可以说反二人，杀他袁术一个回马枪，然后将军你再由徐州一出兵，袁术焉能不败？吕布一听，哦，原来如此。陈登，你要能退了袁术，我便饶你父子不死，如果要退不了他，我再杀你不迟。陈登一听，我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个字据都行，不必了，给他们松绑。这才把陈家父子松了绑。陈登是连夜出城，来到杨凤的大营。杨凤啊开始不愿意见他，说陈登见我干嘛呀？我们是两下敌对，一定是吕布派他来的了。又一想见见又有何妨，我看他跟我说什么，就把陈登给带进了大帐。杨凤一照面就问他，说你是吕布手下的个谋士，为何深夜前来见我？陈登听到这儿微然一笑，杨将军此言差矣，陈登身为汉臣，怎么会是吕布的谋士呢？杨将军，我今天来正是为了你。杨凤一听奇怪，我是奉袁术之命来打徐州，你为我什么呀？哎，你也是一位有名的汉将，你曾经救国驾，有救驾之功，谁不知道你大将杨凤？可是现在你怎么随了反叛了？袁术当了皇帝了，谁承认他呀？他自己称帝，将来会有灭族之罪。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将军还不弃此叛逆，等待何时？陈登几句话就把杨凤给说服了。 哎呀，陈先生，那我该如何呢？ 您应该呀杀袁术个回马枪。 嗯，我明白了。 陈先生，你赶快请回，告诉吕布将军今夜三更他可以出城来战，我杨凤做内应，以火起为号。陈登这才离开杨凤，回来跟吕布这么一说，吕布立刻带着大将张辽兵分五路杀出了徐州。刚一接近袁术的这大营，只听这营房中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韩显杨凤反了， 吕布催马向前，摇动方天画戟，这一通杀，把袁术杀了个落花流水。哎呦，这惨喽，是大败而回。刚走到半路上，又听炮响。袁术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突然从道边杀出一哨人马，感情是小沛、关羽、关云长奉刘备之命前来接应吕布，把袁术吓得魂飞魄散。好不容易他收拾残兵败将，才败回了寿春。吕布是大得其胜，哎呦，得的那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哦。吕布高高兴兴的把关云长和韩显、杨凤几位都让到徐州，是摆酒贺功。贺功已毕，关羽告辞回小沛了。吕布想把韩显、杨凤留在身边，陈规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将军您不能留着他，得把这二位派出去，作为您的耳目，将来您好成大业。吕布又听这陈规的话了，把韩显、杨凤啊给派到琅琊郡去了。不提吕布这儿怎么派将安排了，再说那位袁术，他回到寿春越想越憋气，我这哪是发徐州，我这干脆去给人家送人马、送寄养去了，这怎么能行？他写封书信跟孙策借兵，你瞧他找的这人，孙策那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什么？跟我借兵，我的玉玺你还没还我呢，当初你把我逼得站在院子里直掉眼泪，现在想跟我借兵了。不单一兵一卒没借，孙策给他写了一封信。孙策在这信里头把袁术连挖苦带损，简直说就是给大骂了一顿呢，说他是叛逆不道。把这封信刚发出去，孙策又给许都曹操写封信，请曹操发兵来，兵发寿春，我给您做个接应，咱们是共灭袁术。嘿，这下可把曹丞相给乐坏了，正合他的心意。当时他点起精兵10万，浩浩荡荡兵发寿春。人马刚到徐州地界，有人来报说刘备求见。曹操命把玄德请进大帐，玄德献上2颗人头，曹操吃了一惊，这是何人的手机啊？感情是韩显、杨凤这两个家伙在琅琊一带是坑害百姓，叫刘备给杀了，特地前来向曹操请罪。曹操一听，哎，玄德何罪之有，你这是立功啊，杀得好，把手机悬挂起来，跟我一起走吧。曹操就带着刘备到徐州，这吕布接出城外。曹操一见吕布格外客套，好言相扶啊，当即封吕布为左将军，然后他派刘备、刘玄德统兵在右，吕布、吕奉先统兵在左，自己居中，兵分3路去取寿春。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为了天下一统，汪世华说服吴国文臣武将主动弃王归唐，让北方军事处于劣势的李唐政权重燃雄霸天下的希望。但多疑的大唐皇帝李渊并没有因此而完全信任汪世华。为了顾全大局，促使天下稳定，汪世华果断裁军，置自身安危而不顾，主动请旨前往都城长安。敬请收听古装权谋大戏《徽州魂之率土归唐》，作者汪欣， 第五集，包围岳阳。 吴王汪世华见汪天瑶上钩了，心里很高兴。 刚得到消息，张善安已经向杜伏威递交了降书，估计李唐很快就会下旨加封他。 这狗东西，任贵怎么搞的？豫章攻下后，直接把他砍了不就得了？ 他在攻打豫章之前就已经与杜伏威勾结了。张善安不是善类，杜伏威收纳了他，迟早会成为祸害。 那么豫章城算谁的？ 他是拿豫章城作为礼物去向杜伏威的。 那我们白忙了。 除了豫章城池是他的，周围州县都是我们的，他是孤城一座。虽然说名义上降了李唐，但是还得必须听我们的，否则就让他饿死在城里。 既然他归顺了李唐，就让他做征粮先锋，面对两个主子，看他还能活多久。 李世民要我们全力去攻打萧乾，就肯定会采纳我们的建议，让张善安做先锋，等张善安手里的人马都拼完了，杜伏威更高兴。 原来大哥早就有预谋。 张善安为了夺取豫章城，已经损失了不少将士，他向李唐政权投降，其实就是看在李唐政权无法管辖豫章城的份上才这么做的。他认为成了李唐政权的人后，我们就不会对付他，他就可以休整和扩充人马，因为天高皇帝远，他实力壮大后指不定还得反唐。此人是不愿意居人之下的，但他没想到的是，李世民急需调走李孝恭精锐部队开往洛阳，而又需要人马帮他牵制住萧显的所有兵力。 我们什么时候发兵？ 三日之后出发。你为征粮大元帅，给你六万大军如何？ 真的？我都一年没打仗了。 好，孤等你凯旋。 臣领旨。 天下大事真是千变万化，正在此关键时刻，突厥居然出兵攻打李唐属地汾阴，李渊一下子处于困境之中。原来突厥竭力可汗继承父兄的基业，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精锐的骑兵，一直有做李唐太上皇的野心，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这也是突厥支持中原多方势力的缘故。突厥认为倒是任何一方取胜他都获利，按突厥传统，竭力可汗娶随意成公主，公主的堂弟杨善经逃到突厥，与王世充的使者一起劝说竭力攻打李唐政权，竭力接受他们的建议。此时杨广的孙子齐王杨戬的一父子杨正道正好于前一年和杨广的皇后萧后一起投靠突厥，于是竭力可汗就立杨正道为隋王，把留在东突厥境内的中原人交给杨正道管制。事有凑巧的是，李唐政权这时又得罪了突厥人，没有满足突厥人的索要。竭力可汗见李渊现在洛阳方面是骑虎难下，面对两大强劲对手，就借口向唐属地发兵，企图趁机抢占地盘。突厥的行动对李唐政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汾阴与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呈品字形，突厥只要占领汾阴就能威胁到这两个地方。 李孝恭和李靖率领的部队必须前去长安救援，萧显的兵力只有请吴国汪世华来负责，否则李唐政权就会面临真正的四面楚歌。吴王汪世华接下这个重任，已经完全突破了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吴国的安危，而是关系到未来天下的分与合。果不其然，李世民从杜伏威处调去大部分军队，并且都是精兵，使得王雄旦真的只能离苏州城外100里处打听消息了，不敢贸然靠近李子通。而没有后顾之忧的李子通加大力度攻打苏州城，同时李世民把李孝恭的精兵也调往长安一带设防，防止其他外部势力偷袭，只给李孝恭和李靖留下少许兵力把守要塞。武德四年三月，秦王李世民重新部署了军队，开始前往虎牢阻击夏王窦建德的援军。李世民把军队分成两部，一部由其弟弟齐王李元吉统领，以老将屈突通等人为副将，继续为守东都洛阳；一部由李世民自带3500人向东奔袭虎牢。王世充在洛阳城中得知李世民要前往虎牢阻击自己的援军，却迟迟不敢下决定派兵出击拖住唐军。本来属于王世充的虎牢关，由于守将变节，李世民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关。李世民率部队到达虎牢后，在离窦建德军营20多里外扎寨稍作休息后，次日则命李世济、程之杰、秦叔宝分别统领军队埋伏在路旁。李世民亲自仅带4名骑兵走到夏军营前，大喊：我是大唐秦王李世民。窦建德果然中计，想都没想就派出5-6千人追击，结果善骑射的李世民边走边往回射箭，一步步把夏军带进伏击圈。随后预先埋伏好的唐军一起出击，杀得夏军落荒而逃，并俘获了窦建德几名大将。首战告捷，李世民马上致书窦建德，分析时局，陈说利害，劝其回返。气急败坏的窦建德岂会在如此状况下撤兵，继续调遣大军源源不断地向虎牢关开进。但虎牢关易守难攻，窦建德的大军被阻而无法前进，就这样双方一耗就是近2月之久。这2个月内，李世民常常出乎意料地派出骑兵骚扰夏军，夏军多次寻求主力作战却都找不到。天气越来越热，夏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将士纷纷建议撤退。正在窦建德也犹豫不决的时候，李世民派大将王君阔偷袭了夏军的送粮队伍，并俘虏了夏军送粮将领。在这种形势下，窦建德放弃直接援救东都的计划，决定统大军攻取怀州、河阳，进入汾晋夺取关中，使唐朝腹背受敌，逼唐军从东都撤兵回救。正在窦建德准备按照新的计划行动时，王世充的使者为了让夏军早日救援洛阳，就私下勾结窦建德的将领反对新的主张。窦建德也没主见，觉得新的行动计划太费周折，又得知唐军粮草缺乏，便率大军贸然进攻虎牢。唐军很快得知军情，5月初1，李世民北渡黄河查敌形势，留马1000多匹在河渚引诱窦建德，趁夜又急返虎牢。而窦建德得到的情报是，由于粮草缺乏，李世民已经率领骑兵渡河去河边牧马了，估计需要几日才能回来。初2，窦建德率领全军攻打虎牢，而唐军就是坚壁不出，夏军列阵2个时辰，烈日当空，人马疲惫，刚开始的士气全没了。 窦建德只有下令将士原地休息，骑兵全部下马。喝着水坐在地上休息的夏军怎么也没想到，正在他们最放松的时候，虎牢关城门大开，李世民率领骑兵风卷残云般的杀来，夏军仓皇应战。李世民见时机成熟，深插到夏军阵后，举起唐军大旗。夏军以为大营被占领，更加无心恋战，全军溃败，四处逃命。窦建德本人也在乱军中受伤，慌不择路地逃到了一个叫牛口渚的地方，结果被唐军的车骑将军白世让俘获，居然应了夏军中流传的一句童谣：窦入牛口，势不可久。夏军一溃千里，被俘五万多人，李世民当天就将夏军遣散，各回故里。剩下窦建德的王妃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领几百名骑兵逃回洛州。过了不到半月，齐善行率领夏国都城的文武将官和曹氏一起归降李唐，夏国所属的河北三十多州并入唐政权。一个经营多年，在百姓当中口碑极佳的夏政权，就这样在群雄争霸中瞬间消失。虎牢关之战成为历史上最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李世民也因此一跃而成为一代战神。王世充在洛阳城上终于等到了窦建德，可惜等到的是被秦王李世民装在囚车中的窦建德。王世充站在城楼上与窦建德相对而泣，随后立即召集文武将官商议突围，结果大家都表示反对。无奈之下，王世充只有于五月初十身穿素服，率领太子群臣两千多人打开城门，跪在了李世民的脚下。郑国也如夏国一样，从此不复存在。这也是李世民的人生中最精彩的战役，被誉为巅峰之战。而此时的江南战场同样激烈，李子通注定是神法星的克星，他毫无顾忌地对苏州城发起猛攻，并用计诱惑沈伦出城迎战。沈法星轻易上当，沈伦战死，随后城池被攻克，高占城自杀，李百耀被俘投降，沈法星潜逃出城，但没走多远就被追上，被迫向李子通的大将叶孝辩投降。叶孝辩带着沈法星绕过汪世荣镇守的吴县，想从大运河走水路前去招降被困在嘉兴城内的李飞。路上沈法星思前想后，觉得嘉兴城已经是汪世华口里的肉了，与其指望招降李飞在李子通面前立功，还不如在路上趁机逃向汪世华或者文文遂安，或许更好些。但是沈法星没想到，投降后的部将已经决定向新主子效忠了，立即把消息通报给了叶孝辩。沈法星走投无路，只得投河自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克星，沈法星的克星是李子通，而李子通的克星就是王雄旦。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夺得苏州城后，李子通正准备喘一口气时，他的克星已经向他走来。张善安归降让李唐政权非常意外，因为豫章城离杜伏威的管辖范围还是比较远的，但在围攻洛阳时归降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可以让张善安作为一个棋子与汪世华的吴军共同牵制萧衔。李渊对江南的时局掌握的并不多，对他来说只要投降他都接纳，现在能利用的时候先利用利用，到时候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因此 李渊收到杜伏威传递过来的降书后，立即下旨改豫章为洪州，授张善安为洪州总管，授杜伏威节制。汪天瑶率领大军到达洪州后，命张善安为先锋，任贵和程复各率两路人马直接向岳阳杀去。萧宪原来是在岳阳称帝，后来为了向西发展迁都到江陵，但是岳阳也一直是萧宪的核心地带，不过驻军并不多。当吴军直接向岳阳杀去时，位于两端的重镇江陵和江夏驻军立即前来救援。如果吴军占领岳阳，就等于遏制长江，切断了江陵与江夏两者之间的水路，梁国地盘就一分为二。这是吴王汪世华的战略，如果与梁军大规模正面作战，肯定不利于长途作战的吴军。直接插入岳阳，就会迫使萧显调动两地的军队前来救援，让梁军也奔袭在路上，同时在设计在路上寻找有利位置，分批消灭梁军。 大哥，李渊这人手段太残忍了，汪世充的投降的部将全部都在长安城杀头了， 连单雄信也被杀。 是的，李世济、秦叔宝、程之杰等这些当年瓦岗寨旧友都向李世民求情，希望李世民能出面求李渊免其一死，结果是李世民拒绝了。 哦， 看来李世民这人并非心胸宽广之人呐。单雄信曾经两次差点送了他的命，他是在报复。 那王世充呢？ 当时攻打洛阳时，李世民曾跟他说，只要投降可免其一死。李渊把他贬为庶人，与其兄弟子侄等一同流放到蜀地，现已在路途了。 窦建德是不是也被杀了？ 是的，大哥是从那里得知的？ 我猜的。窦建德治理夏国深有威名，百姓对他尊重有加，李渊岂能容忍一个这样的人在世上？ 窦建德这个人没有恶名，比王世充在将士和百姓口碑中要胜百倍，据说这就是李渊要杀窦建德的理由。李世民也曾向李渊求过情，但李渊执意要斩杀，说是为了永绝后患。 李密当年降了又反，给李渊留下了阴影。窦建德虽败，但他手里还有不少人呢，万一哪天被蛊惑反唐，确实很危险。对了，世荣那边情况如何？ 没什么情况，王雄旦的部队已经纠集到位，又要围绕苏州打恶战了。 李子通估计还没有修整好，不过没有三五个月时间，王雄旦是很难攻下苏州城的。苏州这个地盘，谁拿着就会处于被动。 李飞的家属全都安置好了，钱大人负责的。 李飞是难得的忠诚，可惜是愚忠。嘉兴城我们围而不攻，就是希望他能开城投降，以免将士们和百姓遭殃。没想到他得知沈法兴投河自尽的消息，居然自杀。唉，算是一条英雄好汉呢。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家人。 遵旨。 征粮的战争打得非常激烈，看来李渊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出兵增援的。 李世民刚刚从洛阳回到长安，部队还没有很好的休整，加上李渊老奸巨猾，估计是想等我们与消息先两败俱伤再出兵吧。 虽然说李靖也在配合我们作战，但唐军没有大部队开来，是很难歼灭梁军的。 如果我们撤军呢？ 已经不能了。如果我们撤军，梁军就会趁机尾随，寻找机会攻打我们。这几个月作战，我军实行分割打击，消灭了梁军3万多人，连攻下周围州县10余城，已经让梁军受到了致命的重创。最重要的是，梁军因为与我们作战，错过了收割稻谷的机会，后期粮草必定匮乏，不利于他们长期作战。 现在是雨季，洪水爆发，我们的水师无法从长江逆江而上，虽然已围攻了岳阳，但是梁军的水师可以来回支援。 我们只能牵制他们的全军，却无法直接插入梁军的心脏江陵。 如今世荣镇守无限，西飞和汪铁环镇守嘉兴，陈罗明和杨轩镇守湖州，这三个地方是东线的防线，不能轻易调动。杨毅和汪铁师主要在西线南面，防止林世宏的军队入侵。另外各州县也有将领把守，汪铁瑶也已经把主要兵力调往岳阳了。我们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即使另外一支旌旗插入江陵也无济于事。那里城池坚固又靠近江河，必须是水师才行。 现在只要李靖率一支水师顺江而下，消息必定灭亡。 看这样子，李渊真是要等两败俱伤才动手。 汪世华说完迈步离开大殿，汪世英看着他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岳阳城外，吴军大营，汪天瑶、程复、任贵、汪铁彪、董燕、毛凤、十五郎、汪铁民等这些吴国的优秀将领都在。自三月从洪州出兵以来，一路上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岳阳。吴军包围了岳阳城已经两个月，切断了长江上下游水路，像一把尖刀插在萧显的胸部。只是这把刀还没有让萧显立即断气，还需要外力。 大元帅，吴王为何突然让我们停止攻城？现在周法明和文世宏分别领三万人马赶来救援，我们必须把岳阳城攻下来。 别急，我的任元帅，先坐下来拜拜火。 我们的人正在攻城，只要坚持一天，岳阳城必破。 吴王是担心我们打得下而守不住。 守不住？我能打下来就一定能守住。 那就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任元帅以前可不是这个态度啊。 是不是吴王要让唐军来攻取岳阳？ 任贵啊任贵，你怎么也糊涂起来了呢？ 请大元帅明示。 是不是听到西州那边的一些消息，吴王为什么要对萧显全面开战？与其说是帮李世民，还不如说是在借机保护我们吴国柳州。拿下岳阳城是吴王的意思，停止攻打岳阳城也是吴王的意思。吴王有令，命你率所有攻打岳阳城的兵力明日辰时向洪州方向撤退，途中会有新的旨意。 大元帅，我彻底糊涂了，不攻城您不给我解释，居然还要我立即向洪州方向撤退，这到底为什么？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他会在最后一个出场。 8月6号，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吕慧慧第一个出场，刘诗颖压轴第12位出场。刘诗颖第一掷就投出66.34米，排名第一，并将第一的排名保持到了最后，获得冠军，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这样的话呢，中国选手刘诗颖就获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在最后一掷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就提前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她凭借着今天开场第一掷的66.34米，第一掷就是冠军一掷，志存高远，掷地有声，这第一掷就掷出了冠军。 今天的表现我非常满意，今天能发挥上是因为今年从一开始到现在自己的成绩并不理想的，但是我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田管中心的培养，然后还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体能老师，我的队医们，包括我的队友们，就是在我落魄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我，然后一直在鼓励我，促使着我往上走。所以能今天有个表现，我感觉我最开心的是我没有浪费大家的心血，可以用这个成绩回报他们，我也很开心。 吕慧慧以63.41米获得第5名。2005年，刘诗颖被选入烟台市牟平区体育运动学校，开启了与标枪为伴的训练生涯。